大肥直播今日星期五啊，寻日星期四嘅，咁咧就因为中秋假期，咁今日咧就揾咗阿 Tony 咧，唔系 Tony 蔡啊 ，Tony Wong。 系。 我今日星期五啊，寻日星期四嘅。 哇，你冇开声得啊？系咪啊？咁咧就今日咧就去咗附近有间叫做咩方啊？我间 好似叫创。 创意方定创乜嘢？咁喺我哋公司楼下噶，咁啊食咗餐饭好食，咁咧就推荐过俾好多网友，咁啊个个食完都觉得好食嘅，咁啊平均消费咧为85蚊到啦， 87啊！ 今日即系上次食84啫，吓咁啊即系咧就好食嘅，咁啊阿 Ben 少咧就好开心啦，因为佢听我推荐咧就寻日食完，今日再嚟，咁咁咧就个做法叫做。一夜温柔就半日情咁咧，一夜温柔咧，其实好简单啊，就系咧搵啲盐油，咁啊腌咗条新鲜鱼，可能系斑嚟嘅，咁咧就夜晚咧就吊起佢，吊到第二日，即系腌足一日，然后我嚟蒸， 腌咗一日噶啦。 咁头先嗰条咧就唔系一夜情，嗰只叫半日温柔，咁咧大概系 好似乌头嚟嘅 麻油。 麻油 系啦，咁咧就变咗咸鲜味啊！咁咧就所谓半日温柔咧，就系、其实咧就系腌咗半日，即系三个钟到啦。咁、咧就腌咗佢之后咧，吊起佢风干，唔系话你求其揾个地方摆，系要摆喺当风嘅地方风干咗啲油盐，然后就过嚟蒸。咁头先嗰条咧， 好鲜啊，好鲜， 系好鲜好食。咁咧就唔贵嘅。咁我哋谂住喺嗰度包场。咁啊 ，Tony 咧 ，Tony 菜啊个，咁咧就上次。即系星期一六、星期二得到我带佢食啦，佢食完之后话：，哎，搞翻个网聚，包场40人，咁啊一齐喺度食饭，咁啊睇下到时嚟紧 下个礼拜一啊 ，Tony Choi 点讲啦？因为佢咧就今个礼拜好犀利啊，波马股全胜， 系啊，好赚咗好多钱啊！ 吓咁啊，嚟紧海鲜啊，各样嘢都全靠佢啦， 系、哎、最好啦，呢个好消息啊，真系 啊！咁啊，所以咧，如果你哋有兴趣，快啲留言啊！咁啊，40个，咁啊，睇下未来日子点啦，因为我知道佢真系啊，虽然佢眼中咧就呢啲钱就叫做。Pocket money 即系零用钱，我哋呢啲就觉得哇， 我哋 lucky money 啊， 系啊，呢啲真系真系啊只不过三四日之间啊，咁啊，你哋可以详情问佢啦。咁啊，今日做节目咧，其实有啲嘢想讲嘅，我哋咧就出干宝啦，卒之都咁咧就应该下15号到啦。咁咧我哋台就会有得卖噶啦。咁啊最主要咧就系关于乙型肝炎啦。咁头先啊 Tony Wong 咧就上嚟咧就想睇一啲资料。咁咧阿 Ben 少咧就话出咗先啦。咁样咁咧嚟紧呢本杂志咧就健康解码出咧就送敏迪士用装。咁如果咧 干宝咩？ 敏迪士用装， 敏迪士用装， 干宝咧就台有得卖，跟住后尾再出第二期干宝，连老健一齐出。 哦， 咁咧就因为转咗发行，所以咧71就冇得卖，就 OK 喺 OK 便利店啊，同埋报纸档有得卖嘅。咁如果咧你哋咧就买咗本见到有啦，咁啊今期杂志封面啊徐化普林依依。个老公、做呢个访问我有份去啊，嗰阵时仲吓，咁、我有份去啊，去听阿徐化普先生咧个博士咧就讲，咁咧就阿 Ben 少非常推崇佢嘅，因为佢话佢系应该攞诺贝尔嘅，咁啊攞诺贝尔奖啊，咁我哋咧就希望咧就出敏迪嘅时候咧，咁啊逢系揸本杂志有个 coupon 嘅，揸个 coupon 上嚟买嘢咧，我哋而家冇特价做噶啦。除咗你攞本杂志上嚟，因为本杂志里面有个 coupon 就值30蚊、 哦， 你攞上嚟咧就扣翻30， 系咪嗰 coupon 买乜嘢都得咧？ 系，冇错，咁啊，咁啊扣翻30，咁咧因为咧我哋近期咧就敏迪真系好卖嘅， 系啊，有用啊嘛，真系帮到我哋。 系啦，因为即时见到啊，咁肝宝咧其实好多人问啊，问咁诶。成咁所有敏感症状啦，咁我哋嚟緊呢都会做呢个冬季呢个美食节喺会展，就24号至28号，即係12月24至28号，到时呢我哋呢就会喺嗰度呢就做呢、這个 摆摊档，咁嚟紧会多嘅，四周围都会做嘅，咁就呢个系真真正正自己第一档啦。点为之真真正自己第一档？因为以前咧，譬如好似卖洗头水啊、卖剩咧，咁我哋都有做过嘅。咁而家咧就即系自己直接啊就摆档啊，咁啊实际啲，咁诶。自己做得多啲囉，咁啊希望推广得好啲啦，咁到时 我想问个冬季美食先係24至28号几多点开始知唔知，同埋我同埋有冇啲着数嘢俾啲网友啊朋友啊。 会嘅，第一我哋呢就有呢个星级名厨阿富哥、就呢就饭盒咁、啊咁啊，会做嘅，咁嗰啲自己加热嘅。咁第二咧，我哋可能咧就会而家同紧个网友倾紧，就订啲韩国嘅蟹膏，即可以捞面食、捞饭食啊，又可以即刻当零食食。 即系嗰日会有呢啲噶啦。 吓、啊，咁啊，另外就嗰啲榴莲啊， 榴莲 啊， 榴莲系一个啊，定系一盒盒嗰啲？ 全部糯米糍。 我攞米糍， 咁有啲甜品嘅，咁我哋会主要其实咧都系卖健康食品嘅、 哦， 因为咧我哋计条数咧到十二月咧，应该我哋预算出晒嗰六种嘅，即系嗰六种嘅 个健康食品， 健康食品会全部出晒嘅，咁、因为会加快咗嗰个做嘅，因为 主要就验证嗰度问题啫，而家验到 OK 就出得到咯。 系啦，咁应该冇问题噶，因为全线咁做，咁我哋未来咧都会跟呢个香港贸易发展局 啊， 咁咧就翻大陆啊出去啊，咁我哋都跟住佢哋去摆摊位咯。咁、即系做宣传多啲咯。咁我同埋咧就。Facebook 同埋呢个 YouTube 同埋 Google 呢，咁呢我哋今日啱啱开完会就会有新一波嘅呢个宣传。咁、呢就由啊我哋嘅即係合作伙伴 Albert 先生呢，佢即係拍嘢个先生呢剪片啊各样嘢，咁呢就剪一啲 version 啦，咁我哋就諗住搵阿 Ben 笑阿 Tony 啊，咁啊剪啲短短嘅。咁呢就一分钟到咁介绍所有嘅嘢，咁就四周围走囉。咁另外都会访问好多即係食过嘅人嘅，咁唔知佢哋愿唔愿意啦。因为呢有啲人呢譬如我哋讲都不及佢讲。 係因为佢亦有问题嘛，问题食咗之后佢改善咗身体，对大家都有个帮助嘛。係咪即係佢食法点样啊，到即係有咩症状改善啊，咁样都对大家都好嘛。 係啊，咁我哋都不停咁做嘅。咁嚟緊啦，即係会多啲配多方面配合啦。咁做直播其实係讲做啲生意嘅，咁先讲咗自己啦。咁呢就最近呢有个老友就搵我就搞去日本。搞去日本。咁搞日本呢佢原来呢就係啲 AV 旅行团收10,000元一个。咁呢佢呢就10月2号出发。 港币啊。 港币。咁、呢就而家招募咗28个壮男咁成团啦。咁28万就佢哋俾钱。咁去边度呢就原来呢就参观呢个 AV 拍摄场地。咁呢就10,000元。咁呢就係团费。咁呢另外呢就加3,000。如果加3,000呢就可以出镜。咁呢就执男咁你呢就喺隔离咁啊佢呢就有3个呢个 AV 女优。咁你原来有得揀喎。揀喎，即係边个出名边个红呢你揀。跟住你就喺度呢就做人肉报警版。咁到最后尾呢你埋到去呢咁呢就冇亲密嘅接触。咁你呢就早唔知呢就搞定咁收档。咁可以蒙面嘅。如果露样嘅话就係。 你啲嘢就蒙面嘅，你只要唔出样得㗎啦。出样就得㗎。 咁呢就露样嘅打真军嘅就俾多皮。咁呢原来呢啲团呢好爆。我都问佢即係早几日国庆之前呢即係十一啦唔好讲国庆啦港商添啦。死咗咁多人喺呢个。咁留返大飞岸天下讲啦。原来都相当人参多人参加。 当然啦，其实睇嘅人就最多，唉， 即系要隔住个电脑睇，啊，去做呢样嘢，同现场睇系两件事嚟噶。咁我话喂多唔多啊？佢话其实个个月都成团嘅，吓，直头系去嘅，甚至有啲咧去参观呢啲即系 A.V. 女优有啲退咗休啦，年纪大啦，咁啊流落咗喺啲风月场所度跳脱衣舞啊嗰样嘢，原来系组团去睇嘅，讲明咧系睇边一个边一个边一日，譬如可能咧连续睇三晚，譬如去五日啦，咁有一日一晚自由行咧，有三日系睇表演嘅，晚晚都有表演睇嘅，咁收费都相当贵下嘅，咁原来我呢个老友咧佢。都好多呢啲咁嘅团搞喎、啊。喂 识人问又识。 係咪呀咁我话啦喂又可以做明星又可以做报警版咁呢就又可以打真军啊即係适随专便啊枕喺旁边睇又得搵隻手摸下又得啊。咁原来香港人都相当受欢迎，原来唔系香港人，原来台湾人啊，都有好多人参加呢啲团噶。我都系即系啱啱知道，即系点解讲呢件事咧？即系大匪商圈啦、啊，咁讲啲生意啦、啊，即系证明到咧，原来咧各色其色，即系唔系话下下都净系叫鸡旅行团啦、啊，收你赚你一百几十个人可以搵大钱。 呢个日本团唔系叫鸡嘅，只不过你系一个参观呢个 AV 拍摄场所，咁你就之后有佢哋即系嗰边嘅安排，你点做点做。 吓、啊，因为咧，头先我哋都讲开，啊，因为头先我哋都讲开嘅，咁就食饭嘅时候啦，咁。最近啦，佢哋话有个叫明日花嘅啊，呢、這个最 top 噶啦，咁啊要去睇呢、這个咁，咁我话系咩？佢话系啊，最 top 呢个噶啦，所以咧你哋要睇呢、這个咁，咁我话即系我唔识啦，你知我噶啦吓，啊即系屙尿都唔得闲，唉真系过去都忙到都唔知点，咁啊自己当嘢啊，最近咧就都相当困难啊，困难重重咁诶。啊咁啊，好多嘢日事发生，今日都由今朝到而家都麻麻地，咁啊唔似 Tony 啦，啊有得人嚟食饭啦。 唉， 咁咧就我哋咁样嘅，我哋本身咧讲啦，有个健康解码嘅 group 嘅，咁而家跳咗落去个网页度， 系啊 Facebook 啊， 喺 Facebook 嗰度问，变咗咧可以多啲人参与嘅，大家如果想有啲问题去问咧，可以喺 Facebook。健康解码个专业嗰度问，咁啊 Tony 同阿 Ben 少都喺度答你哋嘅，咁啊简单啲，佢唔好似喺个 group 里边咧，得小猫三四只。 系啊， 咁咧我哋都会做多啲嘅宣传嘅，因为咧我哋都谂住阿小小话有个咩会话， 小小个会， 佢有个会话专系放啲癌症病人咧。 哦，佢话叫你咧就咩嗰啲叫做咩善道会嗰啲啊？ 唔系善道会，即系我唔记得啦。阿小姐出边， 即系话有群仔好多人生癌嘅， 咁啊互相咧就精神扶持啊，出嚟聚会啊各样咁。咁啱啱咧就阿 Ben 少话问我点，我话我私人送一百樽， 嗯 啊咁啊试下得唔得啦，即系。即系有阵时 唔系试下一定得嘅，不过咧就系、是、你要谂清楚，同佢哋解释咯，同佢解释先咁样。即系譬如我尽量啦，我尽量过去啦。 我日薪， 我尽量唔系关呢个问钱嘅，当然系好重要啦。但系最重要就系话系都要唔系，因为你入呢啲院舍咧，佢有阵时睇下背后佢有冇嗰啲叫做西医嗰班人喺度嘅。唔系话你话要卖俾咩食嘅，因为如果喺入边有一班团队，即系医疗团队入边咧，未必接触得到佢嘅。 咁我唔知道，咁即系我哋嗰个叫做即系科技团队啦，啊，即系同我哋负责网页啊，负责好多嘢嗰个咧就咁教。咁我哋 冬季美食节喺会展嗰度咧，咁我哋会到时会俾 coupon 你哋啦，同埋我哋会送入场券嘅。 哦，咁点样攞法啊？ 咁到时带俾大家听啦，送入场券，跟住俾 coupon。大飞 看天下嗰度讲，定系大飞商圈啊？ 喺边度都讲啦， 即系两个节目都会讲。 另外会再出广告嘅，咁另外咧，我哋会有好多嘅赠品啦，咁现场咧，即系你如果咧用 QR code 吓，即系download 我哋嘅节目嗰样嘢。喂，有样嘢我讲，我哋咧香港网台咧，我哋即系巴打台有啲节目未摆到上去啦。但系星期二得到有包括香健康解码咧，我哋本身咧系有声音下载 download 嘅喺香港网台嘅 Apps 里边。咁咧原来咧download 最多人听嘅，即系近期啊，即系九月尾开始全部都得噶啦。咁包括健康解码在内 ，download 嚟听咧，原来最多竟然系军事节目。 系啊， 比佢 download 系比佢个 view 数多好多嘅。咁健康解码咧，原来都有几百喺嗰度 download 听。咁加埋，所以证明过千啦。咁所以我哋努力啲啦，即係我哋因为我哋本身冇坑到个数，咁近期呢就即係喺香港网台嘅 Apps 嗰度呢可以全部下载声音听，唔使只靠 YouTube。咁呢就原来喺嗰度呢係真係多人嘅，咁但係因为冇辦法啦，要就Michael Hong 咁佢成个网页即系成个 Apps 更新咗先能够做得到，咁我哋睇下其他嗰啲节目会点样摆上去啦，即系喺巴打台嘅节目睇下点样可以摆埋上去啦。因为巴打台我哋想做一啲冇咁政治性嘅嘢嘅，同埋健康多啲。咁佢近期咧健康解码二咧就牙医出场啦， 系啊系啊， 咁咧就喺星期二得到冇嘅。咁如果你哋要听咧，因为佢真系一个专业嘅，今次讲美白啊。牙嘅保养啊，咁呢佢会一路做嘅，咁俾啲收视啦，鼓励下啦，因为佢真係教大学 㗎。 咁两个靓仔就两个都相当靓仔嘅，包括嗰个教授咁。 咁可以帮唔帮人保牙洗牙嗰啲服务㗎。 佢有诊所 哦，咁样系咯， 但我唔帮佢推介， 你自己搞掂啊！ 啊，咁佢教得人嘅，咁个手势应该会相当好嘅，教咁多学生， 好多人都想搵人 啊！但我唔知佢收费几多钱啊！下次咧有机会咧，因为咧佢应该下个礼拜会嚟嘅，咁我哋再问一问佢咯。咁我哋咧就倾紧个制作中心嘅，但系都。我哋想搵人呢，即係如果有兴趣做网台呢，即係大家夹粉啦，等于咁呢同佢做制作中心啦，咁但係反应麻麻地，可能号召力未够啦，咁再諗一諗啦。咁个台都想将卖嘢嗰个方向呢转晒做呢个健康食品。咁而家同阿 Ben 少諗緊糖尿病、高血压，八卦问你，糖尿病呢以你嘅认识，食乜嘢嘅提取物或者食边一类型嘅嘢最好？ 而家系敏迪咯，敏迪入边有洋葱素嘛，暂时系呢个嘢先。 咁、 因为我迟啲先至会介绍，等佢出晒嗰佢哋嗰啲咩肝部，我想就先至讨论呢啲咁嘅病啦，中风啊、糖尿病嗰啲。但系而家一讲咧就变咗 系啦，即系未有 咁多。 系啦，咁但系你肝部会十五号一定有嘅，咁跟住陆续啦，咁老健出先嘅，其实我想统称出先嘅，因为咧我身边好多上咗年纪嘅， 系啊，因为帕金逊病同埋呢个老人痴呆咧，或者叫老人退化症，系好普遍嘅。 吓咁咧冇记性，即系好似我咁啦，成日做节目讲讲下，唔知讲咗边个，其实好似明明系林郑讲嘅叶柳咁，咁何君尧又讲错名咁，咁系啊，因为其实知嘅， 因为你自己唔系我哋。做节目通常有个大纲喺度嘅，可能你冇个大纲表咧，有阵时谂咗好多嘢会谂错，唔出奇。资料性啊嘛，有阵时啲资料性 我有噶， 你有咩？ 我真系有噶，我有做功课啊，我以前就冇嘅，不如讲我自己冇，但系因为讲我自己咧，即系都系冇胆啦，因为一讲大陆咧，即系呢轮真系。 唔系，如果牵涉咗其他人咧，我都知嘅，因为我而家譬如讲呢啲嘢啦。如果牵涉到其他嘅嘢，即系唔系依间公司入边咗有少少咩嘅麻烦嘅。 啊，即系我 一样，我明白嘅。 我好似我做节目有阵时，譬如讲啊、性啊咁，尤其而家譬如讲贪污洗钱，譬如。即系其实好多节目我都有讲嘅，譬如十里银摊啊有啲楼唔买得啊咁其实讲咗好多，咁但系啲人都唔明，咁可以睇翻之前嘅，我都话啦，有啲楼唔买得，咁好似我第一次做节目讲东莞复苏，啲人话边系啊死到底，其实复苏咗，好多地方都复苏咗，不过冇以前咁即系成行成市啫，包括阿 Ben 少最喜欢嘅常平啦，其实嗰啲夜总会开咗好多，最近有间新嘅开，我星期前日先去过。 嗯， 咁当然啦，即系冇话一千几百条女啦，咁但系即系走鬼档都啦，点都你嚟，你话要女，跟住屌一阵间咧个经理咧就唔知点解会突然间可以变到二卅个靓女俾你拣嘅咁都相对系。复苏咗嘅，尤其有啲镇咧，譬如实力强横啲咧，其实系已经系多咗嘅。譬如好似有啲港德啦，譬如好似我之前讲阳光计划1040啦，咁啊卒之嘅苹果日报发阳光大啦，咁我讲咁我讲咗三个礼拜之后，跟住佢做到而家啦，咁仲喺度报紧，咁想大家。睇清楚多啲咯，譬如好似我今日讲啦，讲翻嗰个塞车啦，讲翻塞车嗰部分啦，十八个半钟头，包括李思捷啊，记得讲真唔系李思烟，咁啊李思捷，咁啊去佛山，咁啊十八个半钟头，嗰日好虚撼，咁咧就个个都讲，其实我之前个节目我讲过噶啦。点解大陆会塞车？有啲哎呀悭路费啊嘛，唔收钱，各样嘢新闻报道都系个个都喺度讲。其实只有一个可能，就系、是、中国人嘅面子工程。我桩桩件件都讲过，包括喺食饭又讨论嘅话，其实讲来讲去就咁面。你买一阵豪宅，你住咩地方？租地方住劏房都冇人知。但系咧，一到呢啲大假期，咁好多咧。你唔会讲到由广东省去湖南塞车啊，但系广东省你去潮州啊，去惠州啊，正常嚟讲每一年咧，逢系大假期咧，大陆大假期咧，我自己去旅行嘅，我净系会拣东莞，因为唔过虎门大桥，所以叫做畅顺啲，唔塞车。逢系翻大陆去参加旅行团咧，去玩嗰啲人实记得嘅。因为虎门大桥一路塞到上清远、广州、佛山、江门，咁好多呢啲地方嘅人呢落咗嚟深圳啊、广州啊、东莞做嘢呢，好多喺度落咗置咗业啊，或者喺度生活，但係呢因为呢几个钟头嘅车程，佢哋係返屋企，咁可以坐巴士唔坐得，因为要揸车。而家大陆嘅汽价，即系汽车突破咗2亿，13亿人有2亿，即系6个人有一部车。咁如果同一时间所有嘅私家车都要揸出门，唯一嘅理由唔系你悭100几十嘅桥路费，而系最主要个面啊！家家户户都揸有架车翻屋企。尤其中秋节要团圆，咁系咪要揸架车走咧？可以冇饭食，不能冇架车。即系以前我哋翻大陆沟女，好简单嘅啫，一定要有个手机送俾条女，因为条女可以咩都冇，但系不能冇一个似样嘅诺基亚手机摆喺台面，嗰、那个系佢嘅面啊。其实系咁简单，而家大陆人。搞到咁塞车系个面啊！如果你了解大陆嘅， 我讲嘅嘢你就相信㗎啦。甚至好多广州人平时习惯坐地铁，佢有车㗎，当然一定有车。佢呢就平时搭地铁，如果近近啲地铁呢就骑架共享单车，咁砰砰砰砰踩返去屋企，然后摆低。咁呢就连行嗰几步都费事。咁但係广州人，而家嘅广州人老家都未必喺广州。放假可能返清远过佛山，可能复去老婆外家，咁佢一定会揸架车。呢个好重要啊。所以每一越来越严重啊，冇理由上年塞完车今年仲塞车，仲越来越塞嘅。喂，减桥路费关唔关，因为你都会諗㗎嘛，一个美丽嘅淑女啊，塞十八个半钟头，唔好话大便忍得到，小便都要啦，十几个钟唔飲水都要，系咪要当街当巷屙啊？诶，大陆人惯㗎啦，你错啦，唔系大陆人惯。好多外省乡下嘅啫，真正大城市嘅佢生活得耐嘅，你去深圳睇下，干净过香港好多。深圳啫，干净过香港好多。呢、这个就係而家嘅城市面貌，普遍先进过香港。但係读咁多书，你外省嘅我唔敢讲，但係喺深圳广东省大城市嘅相对普遍是干净的。譬如你中山睇下，惠州睇下，是干净。咁我话啦，点样可以引一个细路仔，点样去搞呢？男人简单啲啦，拔枪就得啦。咁但係点解要做到咁，就係、是、因为面囉。 嗯。 因为返到屋企我不能够，即係好似呢我有个朋友啦，咁呢就个女呢就嫁咗过落香港。咁平时呢佢呢就食好日子喺深圳。咁、呢就食红塔山。咁呢个女婿呢就年年过年过节呢就会买两条烟俾佢。咁、可能係芙蓉王啊、云烟王啊、中华呢啲。咁佢呢就通常嚟讲呢就嗱嗱声拆咗佢。知点解拆咗佢一条烟。因为拆散咗唔使俾个老婆拎去买囉。因为香港人过关呢，通常嚟讲呢佢就会喺免税店啦，即係过关嘅免税店同买烟。咁因为免税烟呢同佢国内买嘅烟係有分别嘅个包装。即係譬如好似你食红双喜刀啦。红双喜呢你譬如一包包啦，但係喺过关嗰度指定嘅卖嘅係一罐圆形。即係一对买亲呢就两罐。咁呢就拎返去，咁呢人哋写字楼就好鍾意㗎，因为呢摆度係人都要嚟攞，就摆写字楼啊，摆嗰啲呢就方便人哋攞烟食啊，咁呢就普遍係咁㗎。咁呢佢呢就拆，点解唔拆啊？因为呢好多港货店呢收烟，咁你买条烟俾我送礼啦，人送礼。咁即刻揸条烟落去下低港货店咪买咗佢囉，买咗佢咁佢咪 有钱囉、 啊。有钱赚咗钱。食平啲啦，个老婆永远都系嘅。食红双喜啦，红塔山啦，好日子啦，食乜 Q 中华咁，红猫添仲啊，咁贵嘅红猫嗌咗佢咁，你唔可以食好多呢啲烟，但系个男人即刻拆咗佢。唔好买嘛。嗰包烟就即系我哋以前嘅即系古惑仔香港啊。即系要带支雕刊笔啦、啊灯腰皮带啊、金手链啊、粗一粗啊、跟住整一捞啊、跟住着件蒙特娇啊、码头啊，咁佢哋嗰啲带都未必有人识，但系攞包烟出嚟就有人识。咁如果买硬盒嘅更好，知点解？硬盒硬啊，唔会揸到狗嘛，残睇到嘛。咁呢就通常呢就食緊几飞啦。跟住呢就开两边。咁呢就摆五六支。呢、這个叫做好日子落去。咁俾人请人食嗰啲咪中华囉，红猫囉。自己食嗰支咪好日子囉。喂大佬啊，嗰个面嚟㗎嘛，你得个几好，我请你食中华，即係我有。咁样过啊，即係呢中国人到而家 包括我哋中国政府做好多傻事都好啦，其实就是个面， 系 乜嘢都系面，唔衰得，惊人睇少，呢、這个就系最大嘅重点，就系面，有面。而家成个经济，大陆嘅经济都系面子工程。 嗯， 每一个人咧都会惊执输。咁其实咧有啲话题想讲啦，小话题啦，即系轻松啲咧。即系对于我嚟讲，执纸皮。 嗯， 早轮咧其实想讲嘅，不过诶、做节目唔好讲呢啲话题啦。咁今日即系讲轻松啲啦，讲大陆翻乡下。回乡探真系因为架车系面子，所以大陆都话啦，你细丝丝嘅好少，全部都千八二点零以上。 嗯， 因为面咯。 嗯，系咪好贵嗰啲车？ 其实唔贵，十万蚊啊嘛， 系咩？ 好多。 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喺北京落嚟嘅，佢都要买架车，因为佢要翻大陆北京过年啊嘛。佢一定无论如何啦，我一定有架车喺上边嘅，因为佢唔能够即系佢唔俾人哋睇小佢啊。佢同我哋讲，佢话我一定要架车，我今年一定要架车咁样。我唔知啊， 所以点解唔系？所以大陆嘅汽车股呢轮唔系升到似癫咗咁咯？ 其实冇乜必要有嘅，因为佢哋用即系用得好短时间就放唔知边度啫嘛，演嘢啫嘛，纯粹演。 系噶，你北京边个会揸车出街啊？ 系咯， 个个搭地铁啦，方便啊嘛。如果一环、二环、三环，你都唔使谂啦，行都行唔喐啦架车。四五环先喐得下啦，咁你广州更加啦。 嗯， 喂，真系冚晒喎！上落班时候，如果上高速，你一个虎门大桥，你跪喺度。 嗯， 咁但系车系要有喎，即系装饰品咁，即系咧。 但系搵地方摆噶嘛，拍噶嘛。 哦，咁咪买车位咯。所以大陆咧买楼。层楼值唔值钱就是、有冇车位。 嗯。 三四样配套啦，大陆楼市决定层楼值唔值钱。 嗯。 系咪大嘅开发商发展商。第二。 地点。 地点都另外其次，就是你层楼有冇个车位。 嗯。 第三学校网。 哦。名校网。 名校网。隔争咗条街，只要个突然间个街区嗱，明明呢度咧就系光明新区，咁隔篱咧就唔知乜乜新区，咁但系佢久不久会重新画一次嘅，佢画咗将你呢条街画咗个隔篱，咁呢嗰个校网唔同咗，嗰、那个重点小学啊，大陆叫重点实验小学，明明我个仔有份读嘅，你画咗第二个街区我冇，咁啊嘈交噶啦，楼价就跌噶啦、 嗯， 所有嘅嘢。车位、学校系咪名校网？第三先到层楼，层楼嘅价值基本上，尤其大城市，决定喺呢三个因素。 嗯， 如果你话嗰个单位系一定可以租到车位，或者你买到个车位嘅咧，就想价钱跌都跌唔到几多。 嗯。 亦都咁讲啦，好似大讲嘅楼市喺大陆最近限购啦、 嗯， 即系二手楼有啦，你买咗层楼翻嚟咧，如果连埋晒嗰个叫楼花，你买楼买楼花噶嘛，系咪啊？咁、 嗯、 你买楼花，跟住到佢起好，攞到入货资，攞到红本，然后你上会供，咁、嗯、佢限购两年，头尾五年， 嗯嗯。 所以呢能够炒嘅机会同埋择息嘅资金呢係相对高嘅，但係因为冇买卖楼价都唔会跌。 嗯。 都买唔到。 嗯。 二手楼咁咪楼价唔会跌囉。个个都买新楼。 嗯。 係咪呢个第一。第二咁讲返啦，咁同个朋友讲开啦，教我买泰国楼啦。 嗯。 佢话呢买泰国楼呢你唔使知道佢喺边嘅。最紧要系曼谷嘅啫，睇两样嘢，地点， 嗯 啊， 地点，你唔使知知地点啦。第二，重大开发商、发展商，有呢、這个有发展商有呢个上市地位嘅。佢话如果喺泰国咧买呢啲楼，买楼花，条数系好好易计嘅啫。开卖楼花嘅时候咧，就系楼价嘅六折。 六折，度度都系啊。 系楼花六折，我唔知系咪啊，佢讲嘅啫，六折。到你起好，就八折，到你咧就全部搞掂晒啦，可以做到银行按揭嘅咧，就十成嘅楼价十成。咁如果你买楼，你唔使俾晒钱嘅，当俾定金，譬如个单位系 即系首期咯， 咁你唔使搵银行咁快做按揭嘅，咁譬如好似即系讲咋，有错嘅，咁你可以指正我嘅，咁啊。佢讲嘅，咁五十万层楼，佢俾十五万订，就 hold 五十万，唔系 hold 六十万楼，即系多一百万。 你即系泰币， 当港纸，一百万一层楼，咁你就六折咪六十万咯。你买嘅时候，跟住俾十五万订 hold 住个单位，咁到你起好嘅话。做按揭之前就借一百万。呢四成执紧。佢话条数系咁计。变咗呢你投资物业呢泰国楼投资得过啦。当然啦呢个人啊四周围都有物业楼即系有楼宇啦。 有投资嗰啲地方。 系 地方。 咁佢都好好嘅。佢最近呢话呢大陆人呢就做到按揭，我又冇钱做唔到按揭。咁佢呢就带我去搭地方就睇一层楼，大陆嘅，佢话限购，咁咧佢咧就话收我五皮，人民币做首期，佢私人收我，转埋名俾我，等我红本落咗我名先，佢话冇理由信你唔过嘅，咁咧就俾我分两年工，供俾佢，咁佢大陆有十零廿个物业佢炒卖嘅。咁佢话受我玩，咁呢就氹咗我老婆呢就星期中秋节嗰日呢就上去睇楼。都系呢个朋友啊。咁呢个朋友呢就睇完楼之后呢，咁我老婆好开心，成日问我，寻晚又问，日日都问，两日啦，咁就仲喺度讲緊，唉。真係唔知系爱佢定恨佢。吓，因为佢推介嗰啲系东莞楼嚟嘅，咁啊睇过系靓嘅，系质量好好，即系咧十几年楼嚟计咧，大陆楼咧其实过咗零三年楼之后咧，即系自从嗰个胡锦涛上咗场之后，大陆嘅楼就冇良心，质量好差噶，新楼起。一间墙渗水漏水天花龟裂，埲墙好似纸咁，偷工减料搏命啊！自从胡锦涛之后，但系胡锦涛之前啲楼咧，仲真材实料。咁我哋睇嗰个单位咧，十几年楼，有电梯嘅，唔系城中村小区嚟嘅，保养清洁好好。你去到呢甚至早轮呢我去珠江新城啊。喺广州咁就认识个朋友上屋企同一个火型一样咁上下啫。几年后墙边啊啲走廊已经有水渍渗水。而天花板呢有石屎剥落。几年后。但係呢我寻日睇嗰度呢十几年后依然系靓嘅。即係呢完好无缺啊。即係佢有保养啊。同埋呢就话啲嘢係实正。咁 你知唔知维修费嘅一串你嗰陣时都讲㗎呢啲大陆楼最近要睇维修费。 喔佢呢啲因为佢真材实料呢管理费包㗎啦。 喔、 哦。就唔同嗰啲基本上就根本上烂楼。咁睇下你好唔好彩啦。咁我呢个老友呢睇佢咁样都唔会点我嘅。喺我出面染染样样。咁佢自己本身有大把钱，咁佢当一个老友嘅啫，咁唔知 后尾会点啦。咁呢就讲返执纸皮啦。香港人老人家系惯性执纸皮，唔系因为钱。就唔够胆讲全部唔系因为钱。好多都唔系因为钱。系习惯，老人家嘅习惯，你执我都执，唔好执输。 阿讲系呢件真系真事，我有隔篱咧个唔系，因为我哋屋村有个阿婆咧，其实好有钱嘅，佢屋企有立物业，有车，但系好中意执纸皮嘅。啲人问佢点解执纸皮，佢话唔执纸皮冇嘢做咁样嘅。后来个仔之后叫佢唔好再执啊。 咁我都咁讲啦，即係有啲嘢睇细微啲囉，人唔好报纸登囉，自己观察下隔篱啲阿婆执纸皮囉。71门口大家都争囉。点解咁讲呢？香港攞老人金过75岁仲好身壮力健嘅，攞2000几蚊。一个两公婆4000几蚊，冇事冇干都。我唔当你有冇积蓄，如果你话你家庭环境难嘅，住公屋，咁啊同你交租，政府同你交租啦，咁你唔好话攞综援啦，咁你两公婆有4000几蚊，咁啊连埋啲补贴啊，睇医生啊，咪有嗰啲叫做医疗券啊，各样嘢啊， 系啊， 咁啊连埋到呢度多啲，嗰度多啲嘅话，执啲嘅话，大概6000蚊到啦，一个月两公婆，咁你6000蚊做得嘛？系6000蚊做唔到乜嘢？佢仔女唔理佢，或者佢冇仔女啦，一世人冇积蓄都好啦，6000蚊。两公婆唔去饮茶，唔去城内买餸，翻屋企煮，睇下电视，得闲去打下太极，系一定够， 勉强够啦。 吓，咁你话如果有个仔女，唔好话养你啦，又唔好讲你有积蓄啦。啊，譬如以前啦，有得75岁嗰代人都唔会得个仔女嘅，咁可能有一两个啦。咁闲时，哎呀，平时唔问佢攞钱都啦，过年过节摆低多少俾你过年过节。咁我相信都唔会好困难嘅生活，即系我唔会话一日我冇饭开啊。 都唔会嘅。 嗱，咁你话如果你有啲勤力啲嘅或者剩嘅，尤其两公婆仲喺度，两公婆仲喺度嘅。生活多数都搞得掂嘅，因为如果你咧厮守咗几十年，个即系咧个老公都唔会点样烂赌烂滚啦，咪分咗手啦。啊，咁有个女人睇住你都唔会赌得好大啦。咁有多少积蓄嘅话，都唔争两餐。香港咧冇乜露宿者嘅，咁点解咁？咁而大陆明明仲有几百万吨嘅配额，一个月先得十几万吨上去，点解会突然间公布话呀佢唔收啦几日啫？垃圾围城，纸皮围城，好似讲到呢世界末日咁。哎呀，大陆唔收啦，啲纸皮唔知点算，咪堆填区囉。大陆只收纸皮呀，吓啲木制家私都唔收㗎，好多塑胶嘢都唔收㗎啦，你哋随手都系抌垃圾桶㗎，係咪呀？喺我嚟讲，做到嘅气氛，跟住何君尧佢出嚟讲，你哋一搞港督啦，有机而家上工唔收纸皮啊，你将啲纸皮啲废纸皮啊浸湿佢啊，翻去冲水饮啦，咁有几大件事啊？再唔系一把火焚化炉烧咗佢系啦，系咪啊？你环保啫嘛，你就俾佢翻嚟再做纸啫嘛，而家纸仲有几多？除咗做包装之后。而家都冇人执用纸嘅 A4 纸，一部 iPad 啊，各样嘢 要嘅。你如果去美欧美咧，佢都想你有啲环保嗰啲包装嘅，所以纸皮都要重要。 好啦，纸皮冇话唔重要，但系已经唔系最需要纸嗰个年代啊。 好系啦。 连家 fax 机都没落啦，传真你真系省你嘅 email 啦。 系啊。 啊 ，WhatsApp 啦， 影一影相，即刻 send 咗， 系啦， 几快， 快，传真机以前叫高科技430闪电传真机，咁高科技啊，仲有闪电传真机，唔系啩？系咪啊？纸皮纸喺已经呢个世代已经越嚟越少，咁佢唔收， 有几大件事啊？咩叫废纸围城噏得出啊？你咪抌咗佢咯，周街环铺头，你唔环保，唔环保，其实可能环保噶。喺香港呢个地方，越来越邋遢。点解越来越邋遢啊？啲阿婆婆仔喺垃圾桶抄，唔系抄嘢食，系抄汽水罐、抄胶樽、抄纸皮。 嗯， 每一个垃圾桶一日俾人哋抄好多次，嗯、但系个垃圾唔系净系得呢啲，佢抄出嚟成地都系，跟住佢执咗佢所需要嘅，然后其他嗰啲垃圾就跌晒个地下，跟住大风一吹就成条街都垃圾。 嗯，系啊，系。 即系咧，我个人有啲特性，我中意睇啲好细微嘅嘢，人哋睇到嘅嘢咧，我未必睇得到，但我睇到嘅嘢，人哋可能好多睇唔到。我点解咁嘅？你哋可以留意下身边啦，啲垃圾系咪而家污糟咗？有啲哎呀，啲大陆人啊，拆晒啲 packing 啊，四周围抌啊，啊走水货啊，整到个咩咩嘛上水，系上水呢、這个基本嘅因素。但系佢拆咗个纸皮盒，啲纸皮盒抌咗喺度，咁咪啲阿婆仔执咗佢咯。 系啊， 系咪啊？咁佢执咗，佢拣咗佢有用嘅嘢，就系纸皮。咁但系纸皮好多时候外边有层胶噶嘛，系咪啊？咁嗰啲咪唔要咯。咁好啦，佢买一箱嘢出嚟，佢有个条码噶嘛。咁嗰啲咪随处飘咯，系咪啊？你唔好以为个大陆人嚟走水货，或者佢买嘢翻去，跟住 pack 摆到抌到四周围都系，抌到四周围都系，可能就系嗰啲婆仔，佢抌咗喺度，佢接咗啲纸皮，跟住有用嘅嘢，佢打包咗，冇用嘅抌埋一边，佢攞走咗。系有阵时咧，你哋去上水，你去睇下，唔系话帮水客啊，帮游客啊，讲嘢唔系。甚至好多屋村而家都系咁邋遢， 系啊，我哋屋村都系啊，一婆仔攞晒啲纸皮咧，抌将啲垃圾抌咗落地下啫，跟住即系成个垃圾桶咧，本有个垃圾桶噶嘛，佢将啲垃圾倒晒出嚟，唉，好惨啊，行过好臭啊， 跟住大风一吹，就成条村都系咯，呢、這个先就系事实，做环保政策就嚟呢个施政报告出啦。是咪啊？就嚟施政报告出啦。头先我所讲嘅就系嗰回事。你哋点样睇？点样做？同实际系冇关系。我哋屯门有个环保员嘅，但系系废。我哋做泥头车，我哋知道系废。好多嘢咧，所有嘅政策啦、施政报告啦，留翻下个礼拜三，等阿 Tony 嘅精辟分析啦。咁我哋都系咁讲啦，睇多啲细微嘅嘢，咁先就系生活啊！生活，系咪啊？生活唔系一个净系享受啊，有饮有食啊，有女啊，呢啲叫生活，而系你生活喺个社区里边咧，你要了解嗰个社区。你知道个社区喺边度，你嘅社交圈子喺边度，隔离邻舍做啲乜嘢？喂，你而家就我，因为以前就系咁噶啦。以前咧，我年纪大啲啦，通年手后生好多啦。咁我哋僆仔嘅时候就系咁，屋企冇豉油，求其嗌一声出冷巷。住公屋即刻几多支豉油都有，而家隔篱对面姓咩我都唔知，我都而家住公屋啊，我都唔知，我真系唔知，你知唔知？ 我知少少咯，好多都唔知， 系咪啊 ？Say hi say bye 咯，即系唉，早晨啊咁样。 系啊，尤其系啊， 但系真系唔知佢姓乜。 尤其有咗冷气之后，个家家户户开冷气咪闩门咯。以前唔系噶嘛，热要开风扇，咁咪要空气对流啊嘛，对流咪开门咯，咁咪日你见我，我见你咯。科技进步可能造成人嘅冷漠嘅，好多嘅原因都系紧唔系私隐，即好似我哋僆仔嗰阵时候咧，天口热，开风扇都烧电，咪揸把 啲大葵扇嗰啲咧，就企坐喺个门口，门口开咗道门，咁啊挨住个铁闸边，咁咧个地下挨住个地下，个地下咪凉浸浸咯，跟住揸把风扇泼下泼，咁系咪系人行过都会打个招呼？吓、 嗯 啊，其实系咁啫嘛，甚至再热啲冇冷气啊嘛，咁啊最天井位，即系搭 lift 嗰个位最凉噶啦，楼梯大楼梯口，因为两边。公屋都知道空气对流呢实有啲一个个窿嘅地方呢、啊咁呢係空旷啲，包括而家啲新式嘅都有㗎啦，你到近到近一定去到嗰度一定係比较空旷啲，同埋有啲空可以直接对住外面空气嘅天窗，唔知点讲。我哋僆仔咪揸张尼龙床开喺嗰度瞓。 啊 跟住喺床下底点支蚊香。啊！一来屋企细，二来凉啦。 即系如果深圳咁样走晒去沙滩瞓觉一样啫嘛。 即系其实系千方，而家好多嘢咧好奇怪嘅，即系做半个钟又讲下啦，即系大肥直播就讲下闲话啦，唔好讲政治啦，政治留翻星期二得我讲。吓、啊，等啲高手讲。货柜屋唔系今时今日有。其实有货柜屋，好多货柜场或者做货仓嘅，全部都会用货柜做间屋，升起佢。因为咧，地政署话头，只要间屋即系喺地上高，冇直接建筑物起出嚟，系梗嘅，死嘅就得噶啦，即系流动证明。咁你做货柜点咧？咁咪楼下整个架咯，垫高佢，咁咧就摆只货柜喺上高。其实好多村啊，去睇横台山啊，行入去好多村就系讲就系咁噶啦。入去系好豪华嘅村屋，但系喺村口附近咧，基本上咧好多系货柜屋嚟嘅，系好多年啦。租一只货柜咧2500蚊住，2500蚊住。咁一隻搭一隻，咁啊楼下住楼上，有啲楼下做厅，上去楼上咧就做房。咁啊洗手间咧有个去水位，有公共厕所。有好多人咧都住呢啲屋，唔系今时今日。咁嗰啲相对 OK 嘅，譬如好似有啲村地。是农地嚟嘅，佢咪搵几个货柜咁搭高㗎啦，咁咪不会触犯呢个地政条例地政署囉。咁呢佢呢就整得好靓㗎，出面整个鱼池添。啊我懂得一家人呢住三门仔呢就自己一间屋，跟住出面呢就三层三个货柜搭埋，跟住隔离又再三个货柜，跟住呢出面呢拉栏杆，咁就整咗个鱼池养锦鲤。跟住咧，一大个铁笼，个铁笼咧就搵只货系货柜咁大只，20尺啊，唔系40尺。咁咧就开咗佢铁笼，咁啊里边咧就整得好靓啊，假山假城咧养鹦鹉。跟住隔篱有个龟池，养龟。我哋去亲咧，即系早几年啦，入出去探佢咧，就等于去咗个动物园啊。环境非常好啊，咁啊成。唔多钱啊，其实就系咁。货柜其实可以好豪华噶，唔一定话外国嚟嘅。我哋咧而家咧香港一般嘅柜咧系江门嚟啊，直通江门。咁啊，江门嚟半日就一只柜。外国嗰啲，譬如好似荷兰啊，最多嘅柜。即系呢啲屋嘅柜有隔热嘅，因为有冷气啊嘛，有隔热。咁我其实柜都有嘅，譬如好似我哋做货运啦，系有啲叫写字楼柜，佢装修好有地板啊，隔音设备啊，有冷气啊，开晒窗啊，有门噶。 系我见过嗰啲。 咁一只咁嘅柜，即系叫做写字楼柜啦，两皮。有头脑嗰、那个。边度使 政府嗰啲啊，10,000蚊租俾你，你都黐线。租只货柜10,000，咁你要搭高佢、你冇配套噶嘛？系咪搭烂地空地，唔喺市中心，市中心外一只柜企喺度收你10,000，我住市区劏房俾8,000，咁你话我住劏房好定住货柜好啦？我冇交通啊嘛。 系啊， 系咪啊？ 空气好啲咧，仲。 咁我咁你唔系空气好，货柜好， 空系啊，货柜唔好咯。 好啊， 系啊， 点翻工？ 点翻工？你 因为冇巴士站噶嘛，你 自己有车噶嘛？ 有车俾10,000蚊嘅揸车翻嚟，嗰、那个车位唔使钱。吓、啊，即系俾你包车位又唔同喎，唔系喎。咁你养架车，你揸架车，咁我翻到去，我喺中环翻工，咁啊翻到去中环摆边啊。 嗯， 你冇个集体运输噶嘛？即系香港政府嘅荒谬喺呢一度，唔系10,000蚊，系唔可行。 嗯， 其实好多好似货柜屋噶，佢啲中转屋咪好似货柜屋咁咯。你平山睇好多噶，元朗系唔可行，生活喺幻想之中。 嗯， 我话我好简单啦、啊，边度使咁麻烦啊？喺柜场，即系而家咧啲货柜柜场啊，租个套位。套位咧就即系咧就可以摆一条架，跟住咧摆只货柜喺度，跟住再摆一条架，咁啊相当长啦，咁即系可以摆到两只柜啦，系咪？咁我喺货柜场嗰度租个车位，即系嗰啲所谓货柜场租个车位，咁租一个车位2,000+， 嗯， 系咪啊？我摆个流动厕所， 嗯， 咁啊货柜场一定有流动厕所嘅。咁有吸粪车，咁就真系吸粪系嘛？咁你哋喺屋企冲凉，跟住咪倒盆水咪得咯，吓、自己装水。咁我租个位2,000+，跟住我买只贵两皮嘢、租屋，我使乜同你租10,000蚊啊？系咪啊？喂，包电喎、 啊？系、个电啊，边度有电啊？ 所有柜场都拉到电㗎啦。 喔、 俾多少少钱咪搭电囉。边个柜场冇电啊？係咪啊？边度使搵咁多钱啊？唔好玩我啦。即係换句话成本一个位搭电喺人哋度搭水，跟住摆个流动厕所一镬过。咁有吸粪机嚟，一定有㗎嘛，车、吸粪车。咁、我话啦，一个月都唔使3,000+。点解要俾10,000蚊你咧？仲有货柜场，一定有专线小巴，各样嘢喺出边门口。有巴士到，行几步，仲要摆架单车。系咪啊？冇咁严格。所以咧，有多嘢咧，唔好做翻转头。而家香港政府做翻转头，同埋做嗰啲所谓咧咨询咧，好可笑。甚至有啲讲喺科学园啦、出边啦、摆货柜啦，你都晒 Q 气啦。科学园搭到车嘅咩？你试下摆个货柜喺度，隔篱嗰啲所谓天富海湾啊、日龙湾啊呢啲啊、未来啊啊嗰啲所谓科学园嗰啲咁嘅所谓伪豪宅嗰啲人投诉你哋晕啦。 嗯， 唔好咁天真啦、所以咧。货柜屋喺香港唔系新鲜事，有20-30年噶啦，由1,000蚊租我开始见到噶啦。 嗯， 因为我做货运做20-30年，1,000蚊已经租紧只货柜，都冇人住。跟住咧就早10-8年咧就2,000+，包水电添啦。而家竟然10,000蚊，人工都冇升得咁紧要。 系咁贵， 系嘛？咁呢个咧就系、是。香港而家好多嘢嘅荒谬，即系 其实官系真系走翻以前嗰条路，我觉得系嘛？ 个思维 系啦，系啊。 喂，点解咪 好似话即系好似唔好似鬼佬咁样，好似好进步咁样？我觉得华人，我觉得系而家香港呢一搭呢班人咧，就系只顾自己，求求其攞啲政策出嚟，可能抄翻以前啲政策推出去咁样嘅。 即系唔敢讲话，有咩实质嘅进步啊？你只系见到一路走翻转头，即系冇办法一个开创一个时代啊！即系点解我哋成日讲麦理浩， 啊，将成个香港十年铁大跃进，跟住政制啊，同埋咧对香港咧嘅民主发展一个嘢，你睇彭定康呢两个人，实实在在咁做咗啲开创性嘅嘢，咁你就要睇下究竟系点样咯。林郑系咪可以做得到咁咧？我真系唔知道，因为咧好多嘢咧行咗唔会翻转头，同埋咧唔好再用一国两制做遮羞布，因为咧一国大于两制，梗系啦，因为两制因为有一个中国先至会产生啊。如果冇一个中国，点会产生咧？两个咧？但系桩桩件件都好啦，既然有两个制度，咁啊，即系等于邓小平啊讲嘅河水不犯井水，我哋只不过个框架底下互相嘅互相尊重啦，而唔系想办法去令到另外嗰制去接受而家你呢一套。香港不能够要求大陆接受香港呢一套，大陆都唔能够要香港接受呢套，即系头先我哋讲大塞车。而家香港都系面子工程。有钱嘅行出嚟。要话俾人听我点点点点。同以前呢唔一样。你睇下譬如最有钱嗰班啦，李嘉诚咪带着江能标囉。系咪呀，你睇下李兆基啊，你或者你睇下新鸿基景帝啊，传统嘅有钱人系咪相对节俭一啲，冇咁多派头。甚至兴保镖都系因为有呢个张子强先开始有保镖。系咪呀，教育系点样，但系而家你睇下啲即系叫新发财啦，即系我哋啲旧式人啦，新发财啦，或者啲暴富嘅人啦，睇下佢哋点样对细路仔啊，教细路仔啊，佢做啲乜嘢，睇啲乜嘢，个社会进步咗，但系人倒退咗。我哋每一日都会见到呢个问题咯。嗱，呢一节又完噶啦，咁咧就。呢一集完啦，咁啊，听日啦，听日会大飞看天下啦，咁啊，讲一讲预告啦。有个朋友佢俾一份嘢我，嗰份嘢其实咧就上个礼拜大飞看天下录过三节嘅，第三节冇出街，因为佢话唔好出住，叫我谂一谂，度一度点出。因为咧佢俾一份叫做《新香港史观》啊。是一份四十页的纲领来的，是国民教育的最新纲领，就是讲王振民，即是大陆的王振民啊，基本法的委员啊，咁法律观点啦，郭飞龙啦，呢啲人写的，就是讲佢点样睇香港人，香港人究竟系点嘅。咁佢俾一份呢四十页淨係 PowerPoint 嚟嘅。四十页。咁我睇完之后上个礼拜做一集节目，跟住佢话因为佢俾我嘅，咁我尊重佢，佢临出街之前呢佢就停咗。咁佢份嘢呢其实都冇乜问题，因为佢呢就讲佢哋嗰个睇法嘅啫，唔係闹你香港。喺嗰篇嘢里面呢佢有讲本土派，讲港独，讲民主派，民主党，公民党，激进派，公民党佢哋眼中点睇？民主党系咩回事？而家新呢一批民主党喺佢哋眼中系点样睇？基本法唔系一套法律，系一套框架。 系啊，框架法律嚟噶嘛？ 我哋嘅小认知就系基本法系一个宪法，小宪法，佢系限制香港政府有啲嘢唔做得。宪法唔系限制人民嘅。宪法系保障人民限制政府嘅。基本法应该原意都系咁。但系佢哋眼中睇嘅基本法系个框架。个框架系我俾你可以收缩可以增阔嘅。唔系法律条文。 冇人能够违反宪法嘅，人系不能够违反基本法嘅，因为基本法系限制政府有啲嘢唔做得，有啲嘢譬如出版自由系保障人嘅，所以佢不能够用种种藉口去打压言论自由，系限制政府嘅功能。但系违反基本法，共产党不停咁讲，香港政府成日话你违反基本法，基本法人系违反唔到，只有政府先至违反到，因为宪法系规范政府，唔俾佢做一啲嘢，而保障人民一啲嘢，人点能够规？即系违反基本法，只有政府佢立咗条个大宪法出嚟，佢唔依从，去改变咗佢，所以佢先有能力违反基本法。听日大俾我癫啊！咁啊，讲讲呢一啲啦，咁仲有限嘅知识啦，去讲呢四十页嘅嘢，咁啊消化完啦，唔好开名，唔想影响人。因为呢佢真真正正係上个堂啦。国民教育係上咗48个钟。 我知 八个钟。你知边个啊？ 我知。 八个钟一日上咗6日堂。话都相当闷，我顶唔顺。咁呢就係佢同我讲倾完偈，佢俾一本嘢我，咁我睇完消化咗。咁呢就听日大飞看天下呢用另外一个角度讲啦。咁啊洗头水，咁呢就下个礼拜登一张相，有个叫德仔嘅阿细肥，佢哋用咗之后就秃头嘅，一啲头发都冇嘅，尤其德仔而家惨啦，变咗辣呢头，因为生到一笪笪啲头发。咁呢佢即係冇之前嘅，但係呢我影咗张相，由佢嗰张相俾大家睇，你就会睇到佢头发生出嚟，新生出嚟嘅，因为幼同埋一笪笪。证明之洗头水同埋精华素好唔好？咁咧，或者我今日啦，听日开始啦，因为月饼就卖完咯，啊，咁啊都仲尚余少量。如果想食嘅，即系当雪糕啦。今日咧，竟然有个网友同我订三盒，我送俾佢。我话系啊，仲卖剩少少，我送俾你啦。咁送去俾佢，唔系送俾佢啊！哎呀，讲清楚哎呀，真大镬。咁咧就送去俾佢。咁咧佢话啦，我点解过中秋咧？冰皮月饼。我当佢雪糕咁食，好食咪得咯。咁我话 系 喎， 系啊，系咁啊，系好食， 系啊，真系好食。咁我都话啦，如果系嘅话咧，就嚟啦，嚟你上余少量，其实圈到匀噶啦。咁第二咧就即精华素同埋四小宝啦，尤其四小宝同敏迪系有用嘅。我以前以为敏迪就系敏感，原来敏迪系除咗敏感之外，原来咧佢嘅苹果果胶洋葱素咧系可以帮助其他另外啲疾病嘅，系我唔明白嘅。Tony Wong 教咗我一轮咁，但系咧都系相对蠢啦。咁如果大家真系有需要嘅，可以过嚟，唔使买十樽八樽嘅，买一樽。因为冇折扣俾你，你用完都系帮衬我嘅。咁我话啦，俾一樽你，买一樽翻去你食咗，你觉得有效嘅，你先好帮衬我，明唔明啊？唔好话呀，大飞我信晒你，我攞十樽，即系有个客系咁，有个网友佢话你唔好啦，你唔好净系信我啦，你买一樽啦，我求下你买一樽啦，系有用嘅，你会翻嚟啦。讲到呢一度，拜拜， 拜拜。